Part 2. Choose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. 一 A 听 B 停二 A 冷 B 雨三 A 半 B 怕四 A 雨 B 五五 A 秋天 B 春天六 A 上次 B 下次七 A 新年 B 今年八 A 慢走 B 芒果九 A 请问 B 新闻十 A 姐姐 B 谢谢